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今天外面风很大啊，如果说你穿得不够厚的话，就还是尽量的少出门，包括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放松一下，吃点东西。同时呢，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击下方的974在线收听。这样的话，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网络直播，同时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页面，一方面可以设置浮窗，不耽误你在微信上的操作，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他在手机上也能够不管在哪个地方都能够随时的收到你通过节目送出的一份祝福。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了，比如说刚刚留言的 Holiday、 圆圆 Cherry、 还有茶之然、梦翔以及雨香 Super Live、 泪雨尘缘、宋丽，还有表情冬日小山 Shining、 云大陆、林淼、木乃伊以及 Maggie 和雨中泪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刚刚这位叫做孟威翔的朋友，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潘玮柏《我对天空说》，送给曾经那个初中的女孩子。十几岁的时候没有能够送你花，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请你吃饭。看来这是有情况啊。12:08，我对天空说送给你，同时也预祝你和这位女生久别重逢的这次吃饭一切顺利。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思念握住你的手，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假装你还是我的。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思念握住你的手，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假装你还是我的。我 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雨滴它一次一次冲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你说我爱你，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寂寞，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 以往我们在音乐节目里面听到的歌曲都会是由这个节目的 DJ 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串联编排，你听到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的那种音乐品味，但是在点歌节目里面你听到的是每一个人他们不同状态下所要分享的一些歌曲，比如说你可以跟随着每一位听众在我们节目里面点播的歌稍稍的想象一下此刻他是什么状态，他是一个多大年龄的人，正在忙着什么，或者说通过这段音乐和祝福他又在想念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时候这种想象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你也可以在节目里面通过音乐来送出一份惊喜，比如说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Holiday， 他说此刻呢坐在副驾驶超级的困，把椅背放低靠着，然后左边是男朋友在开车，这种感觉真的超级超级幸福，今天我也希望点播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此刻也要送给在听广播的所有的夫妻情侣，用这首歌向你们传递一份音乐告白。12:14，《告白气球》来自 Holiday 的点播，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样送出祝福。 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 心。 的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咱们的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的留言都非常有意思，包括宋丽呢也是一位特别感性的朋友。他说之前呢在咱们的节目直播里面曾经分享过他的女儿鹏鹏在实习期间呢得到了一位男生的示好，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两个人也是可以说是遇见了爱情，决定要在一起开始交往。宋丽说，作为一名妈妈，一名幸福的妈妈，我特别要祝福她，希望幸福快乐能够永远地陪伴着我的宝贝女儿鹏鹏。她还说希望有一天啊，这是鹏鹏说的，她说特别可爱，希望有一天等到自己结婚的时候能够得到我们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见证和祝福。没问题，到时候我会带着我们线上广播的所有的好朋友的一份心意，为你们送上一份特别温暖的礼物和祝福。今天宋丽希望在直播节目里面送一首歌，她说老公上周休假，每天买菜做饭，而且还帮了我不少的忙。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不再去苛求浪漫，只要一家三口开心快乐，彼此包容，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希望点播一首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送给我的老公张振东以及我的可爱的女儿鹏鹏，希望一家人每一天都能够幸福快乐。12:20，来自宋丽的点播，张杰，这就是爱。 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 小孩 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进入广告之前呢，还要再播送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萧克成。我看了他的留言，从今年的9月17号开始关注之后，他点播的几次都是同一首歌。他说希望点播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来送给狼狈的自己。我突然想起来，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有声来信还有位朋友还说到了，也是说希望2018能够不要那么的累，不要那么的狼狈，希望2019年都能够一切好好的。这首歌我其实很想把毛不易的一段创作的话来送给这位叫做萧克成的朋友。他说，我们都曾经如此的相信自己的与众不同，时光让我们忘了很多事情，我们慢慢的汇入人海，忘了出发前想去的方向。有那么一个瞬间，你忽然想回看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却发现离自己曾经的期待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一样，我们都还在坚持。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而朗朗在本次音乐会上上演的是莫扎特第24号钢琴协奏曲。就在3天前，朗朗在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演出过同一曲目。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乐团弦乐组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色彩，华丽并且充满层次感，其中的强弱处理扣人心弦。今明两天，长安大剧院将上演著名作曲家朱绍玉创作作品展演的重磅剧目——大型京剧现代戏《党的女儿》。在剧中，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塑造的英雄田玉梅有血有肉接地气，曾感动许多观众。这两场演出也使得2016年首演的《党的女儿》在2年多的时间里演出场次达到50场，这对一部大型京剧现代戏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成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零，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你依旧可以像刚才那些朋友一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回复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送出的一份祝福。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时段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怪盗基德的祝福。他说，今天2018年11月27号是我父亲的生日，想祝他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来自李荣浩的老街，祝你的父亲健康长寿。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 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是我们源自心底的那一份喜欢和期盼。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把它在右上角加上星标，同时呢，在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点钟，记着看一看上面的消息。如果你点播的歌曲，包括我确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为你播出的时候，我都会在公众平台上向你发送消息来进行提醒的。今天上半时段好多朋友都点播的几乎都是男生演唱的歌了，而下半时段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一位女生演唱的刘瑞琦《房间》。这段留言也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女巫，她说这首歌啊，我听了有上百遍了，一直在我排行榜的第一名。前段时间我推荐我喜欢的一个男生去看一部电影《超时空同居》，但是他真的特别的讨厌，他明明被那部电影感动了，但是却不愿意去和我讨论电影当中的那些内容。我猜他可能也不太明白我向他推荐这部电影的用意。今天我也希望借助节目的直播，也希望说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喜欢过这么一个人了。可是这两天我又收到了 offer， 马上要快要出国了。我不知道我和这位男生还能够认识多久，还能够见几次面。我也希望抓住最后的一份时间，在节目直播里面为他点播这首歌《房间》，送给他，就当作是明年的生日礼物了吧。 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相片，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季一年，想不想 相片，还记得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 今年上映的《超时空同居》，你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台词吗？比如说，万一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办？其实这辈子除了你，我还有其他选择，比如说选择一辈子单身。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从不相信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反而因为我知道，获得幸福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伤害发生，而不是发生之后再去治愈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一首歌曲。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至高无上老音，他说，我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2018让我知道了适应，让我知道了工作还有家庭，这首歌送给你，在12:46。 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只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那啥，刚刚留言说希望点播的是来自简弘亦翻唱版本的你一定要幸福。同时归去来兮也在留言说，坐在有阳光的街口小店，喝上一杯暖暖的咖啡，午饭时间的有点嘈杂，但是幸好还是可以戴上耳机来听到喜欢的节目。那啥还给我留言说，希望把这首歌你一定要幸福送给我的初恋。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一句我都不爱说话，偶尔我会想起他，心里有一些牵挂，有些爱却不得不各安天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话，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他现在好吗？ 当然我还看到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报道，包括有新朋友来认识到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回复说点歌，可是我问了他点什么歌曲送给谁，好像这个时候还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旋律。没关系，24小时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留言，你只需要告诉我思萌，我希望点播一首歌送给谁，我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告诉他一段什么样的祝福语就可以了。第二天的节目直播里面我就会把你的歌曲播放出来。明天中午12点继续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听听音乐当中的故事。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他现在好吗？可我没有能给你想要的回答，可是你一定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话，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